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五章，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第三十六集。 第二天一早，哈利醒来时，脑子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就好像他睡着时脑子没有休息，整夜都在盘算这件事。他从床上起来，在黎明苍白的微光中穿好衣服，没有唤醒罗恩，独自离开宿舍，来到空无一人的公共休息室。昨晚的占卜课家庭作业还留在桌上，他拿起一张羊皮纸，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小天狼星，我想我的伤疤疼大概是心理作用，我上次给你写信时还没有完全睡醒，你没有必要回来，这里一切都好，不要为我担心，我的头一点也不疼了，哈利。 随即他从肖像后的洞口爬出去，在寂静的城堡里一直往上走，只被皮皮鬼阻挡了片刻。在五楼的走廊上，皮皮鬼想把一只大花瓶推到他身上，最后来到位于西塔楼最顶层的猫头鹰棚屋。猫头鹰棚屋是一个圆形的石头房间，非常阴冷，刮着穿堂风，因为那里的窗户上都没有安玻璃，地板上到处都是稻草和猫头鹰粪便，以及猫头鹰吐出的老鼠和田鼠骨头。在直达塔楼最顶处的七枝上，栖息着成百上千只猫头鹰，各个品种应有尽有，它们几乎都在睡觉，不过时不时的会有一只圆溜溜的琥珀色眼睛瞪视着哈利。哈利看见海德威栖息在一只谷仓猫头鹰和一只黄褐色猫头鹰之间，便匆匆走过去，脚踩在洒满鸟粪的地上，差点滑倒。他抹了半天嘴皮子，才说服海德威醒过来望着自己。因为海德威不停地在七枝上移来移去，把尾巴冲着哈利，显然他还在因为哈利昨晚不知好歹的表现而生气。最后哈利说他大概太累了，他最好去向罗恩借来小猪用一下。海德威这才伸出腿来，让哈利把信拴上。 一定要找到他，好吗？ 哈利说，抱着海德威走向墙上的一个洞口，一边抚摸着他的后背。 要赶在摄魂怪前面。 海德威咬了咬哈利的手指，也许比平时咬得更用力一些，但他仍然轻轻叫了几声，仿佛是叫他放心。然后海德威展开双翅飞进了晨曦中。哈利望着他飞得看不见了，内心又产生了那种很不踏实的感觉。他一直以为小天狼星的回信肯定会减轻他的担忧，没想到他的担忧反倒增加了。 你在撒谎，哈利。 早饭桌上，当哈利把他做的事情告诉赫敏和罗恩后，赫敏尖锐地指出， 你的伤疤疼根本不是心理作用，你知道的。 那又怎么样？ 哈利说， 他不能因为我而再回到阿兹卡班。哎，别说了。 赫敏张嘴还要辩论，罗恩很不客气地阻止了他。赫敏破天荒第一次听从了罗恩，没有再说什么。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哈利尽量不去为小天狼星担心。诚然，当每天早晨送信的猫头鹰到来时，他还是忍不住焦虑地东张西望，而每天深夜入睡前，他也无法不让自己幻想小天狼星在伦敦某条阴暗的街道上被摄魂怪们逼得走投无路的可怕情景。不过在整个白天，他还是尽量不去牵挂自己的教父，他真希望仍然能靠魁地奇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比健康的大运动量的训练更能排解内心的烦恼焦虑了。另一方面，他们的功课越来越难，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穆迪的黑魔法防御术课。令他们吃惊的是，穆迪教授宣布说他要轮流对每个同学念夺魂咒，以掩饰这个咒语的魔力，看他们能不能抵御他的影响。 可是你说过他是非法的，教授。 当穆迪一挥魔杖，让课桌纷纷靠边，在教室中央留出一大片空地时，赫敏没有把握地说， 你说过把它用在别人身上是 上不利多希望，让你们感受一下。 穆迪说，那只魔眼转过来，阴森森的，一眨不眨的盯着赫敏。 如果你愿意通过更残酷的方式学习，当着别人给你念这个咒语，把你完全控制在手心里，那很好，我同意，你可以走了。 他伸出一根粗糙的手指，指着教室的门。赫敏满脸涨得通红，喃喃地嘀咕了一句什么，好像是说他并不想离开。哈利和罗恩相视笑了一下，他们知道赫敏宁可去吃八波快晶的农业，也不愿错过这样重要的一刻。穆迪开始招呼同学们轮流上前给他们念夺魂咒。哈利看到在咒语的影响下，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做出最反常的举动。迪安托马斯一蹦一跳地在教室里转了三圈，嘴里唱着国歌。拉文德布朗模仿了一只松鼠。纳威表演了一系列十分惊人的体操动作，这是他在正常状态下绝对做不到的。似乎没有一个同学能够抵挡这个咒语，都是在穆迪消除咒语后才恢复了正常。 波特， 穆迪声音隆隆地说， 轮到你了。 哈利上前走到教室中央，走到穆迪刚才挪开课桌腾出的空地上。穆迪举起魔杖指着哈利说道， 魂魄出窍。 那真是一种最奇妙的感觉，哈利觉得自己轻飘飘的，脑海里的思想和忧虑一扫而光，只留下一片朦朦胧胧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喜悦。他站在那里感到特别轻松，无忧无虑，只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大家都在注视着自己。然后他听见了疯眼汉穆迪的声音，在他空荡荡的脑袋里的某个遥远的角落里回响， 跳到桌子上去，跳到桌子上去。 哈利顺从地弯下膝盖准备跳了， 跳到桌子上去。 可是为什么呢？ 他脑袋后面又有一个声音苏醒了，这么做太傻了，那个声音说， 跳到桌子上去。 不，我不想跳，谢谢。 另外那个声音说，语气更坚定了一些， 不，我真的不想跳。 跳，快跳。 接下来哈利便感到一阵剧痛，他跳了，同时又试图不让自己跳，结果一头撞在桌子上，把桌子撞翻了，腿上钻心的疼，看来他的两个膝盖骨都摔裂了。 好，这才像话， 穆迪用隆隆的声音说。忽的，哈利觉得脑海里那种空谷回音般的空洞感消失了，他十分清楚地记得刚才发生的事，膝盖越发疼痛难忍。 看看吧，你们大家，波特抵挡了，他抵挡了，差点打败了他。我们再试一次，波特，你们其他人注意看好，盯着他的眼睛，那是关键所在。很好，波特，非常好，他们别想轻易控制你。 听他说话的口气， 穆迪坚持让哈利连续测试了四次，直到哈利能够完全摆脱那个咒语。一小时后，哈利一瘸一拐地走出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教室，嘴里嘀咕道， 你还以为我们随时都会受到攻击呢？ 是啊，没错， 罗恩说，他每走一步就抬脚一跳。他在对付这个咒语时的困难比哈利大得多，不过穆迪向他保证，咒语的影响到吃午饭时就会消失。 唉，说起他的偏执，唉。 罗恩扭头望望，确信穆迪肯定听不见了，才接着说下去， 难怪他们巴不得把他从魔法部赶出去呢。唉，你有没有听见他告诉西莫，愚人节那天一个女巫在他后面喝了个倒彩，他是怎么对付那个女巫的？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么多，哪有时间研究怎样抵挡夺魂咒啊。 所有四年级的同学都注意到，他们这学期要做的功课明显增加了。当同学们格外大声地抱怨麦格教授布置的变形课家庭作业太多时，麦格教授解释了原因。 你们正在进入魔法教育的一个重要时期。 他告诉他们，两只眼睛在方方的镜片后面威严地闪着光。 你们的 OWL 考试就要临近了。 我们要到五年级参加 OWL 考试呢。 迪安·托马斯气愤地说。 也许是这样，托马斯。不过请相信我，你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这个班里，始终只有格兰杰小姐一个人能把刺猬变成一只令人满意的针垫。托马斯，我应该提醒你一句，你的针垫在有人拿着针靠近它时，仍然会害怕地蜷缩起来。 赫敏的脸又涨得通红，他竭力不让自己表现出太得意的样子。哈利和罗恩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占卜课上，特里劳尼教授居然对他们说，他们的家庭作业获得了高分，这使他们觉得特别可笑。他高声选读了他们预言的许多部分，并表扬他们能够勇敢地接受即将发生的可怕事情。可是，当他要求他们在对下下个月的命运做出预测时，他们就觉得不怎么可笑了。他们俩再也想不出新的灾难事件了。另一方面，宾斯教授教他们魔法史的幽灵，这周布置他们写一篇关于18世纪妖精叛乱的论文。斯内普教授逼着他们研究解药，谁都不敢掉以轻心，因为斯内普教授暗示说，他将在圣诞节前给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下毒，看看他们的解药是否管用。弗利维教授要求同学们另外再读三本书，为学习召唤咒做准备。就连海格也给他们增加了负担。炸尾罗长得很快，尽管谁都没有弄清他们到底喜欢吃什么。海格非常高兴，作为课题的一部分，他建议他们每隔一天到他的小屋来观察一次炸尾罗，并记录下他们不同寻常的行为。 我不来。 当海格以圣诞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特大玩具的神情提出这个建议时，德拉科马尔福毫不迟疑地说， 我在课堂上就看够了这些讨厌的东西，谢谢。 海格脸上的微笑隐去了。 按我说的办， 他咆哮道， 不然我就学穆迪教授的样儿。我听说你变成白鼬还蛮不错的，马尔福。 格兰芬多的学生们哄堂大笑，马尔福气红了脸，但他显然对穆迪惩罚他的那一幕记忆犹新，不敢再顶嘴了。下课后，哈利、罗恩和赫敏兴高采烈地回到城堡，看到海格镇压了马尔福的嚣张气焰，真是大快人心。更何况，马尔福去年曾千方百计想弄得海格被学校开除。